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截至目前，环保部已完成第二轮强化督查工作，督查结果显示，66.2%的企业存在环境问题，散落污企业违法生产、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等问题较为突出。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近期遭受到了一种勒索病毒的攻击，我国多个高校的计算机网络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此病毒要求支付宝赎金以解锁电脑，专家提醒用户尽快的升级安装补丁。民航局召开无人驾驶航空器专项整治电话会议，要求建立完善的军地联管、空地联动应急处置机制，确保最大程度降低无人机对民航正常飞行秩序的影响。教育部建议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科学确认普通高中规模，防止建设大型规模普通高中，逐步消除大班额的现象。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班额超员的现象，这对于因材施教、保证教育质量非常不利。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会诊时间每周六日，授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2点。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季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唤醒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唱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be de ser No lo soy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破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雪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走廊地板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香港买的书，一本本的半岛铁盒。 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天黑了又是空，偷了光，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不断想离的天，染了落雨了，你和我染了缠绵，藏在盒子里的生命。 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蔡明友的最新专辑《超级右脑》当中收录的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东方戏剧《天涯赤子心》的片头曲，名字叫做《谁知道》。专辑在2012年9月28日发行。 灯光熄灭，剩一片黑，我听见自己一步步后退，在你的面前，如果爱情太美，失去后伤会更明显。原谅我关上了我的世界，慢慢的走远。谁知道我心里藏着什么，越爱你越期待你忘记我，自私的逃避的一堆借口，没有谁能够给谁永恒的承诺。我心里剩下什么，矛盾的祝福希望你听懂，能给你更多的人不是我，至少我还能远远地陪着你走到最后。人会改变，在所难免，我曾相信爱能不顾一切，在很久以前，可惜未来太远，面对时间谁不卑微，留不住最美的那些画面，我学会表演。谁知道我心里藏着什么，越爱你越期待你忘记我，自私的逃避的一堆借口，没有谁能够给谁永恒的承诺。我心里剩下什么，矛盾的祝福希望你听懂，至少我还能远远地陪着你走到最后。啊啊啊、谁知道我心里藏着什么，越爱你期待你忘记我，自私的逃避的一堆借口，没有谁能够给谁永恒的承诺。我心里剩下什么，矛盾的祝福希望你听懂，能给你更多的人不是我，至少我还能远远地陪着你走到最后。谁知道， 右手戒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金海心2004年的美国之行。他无意当中翻看杂志的时候，看到很多关于右手戒指的文章，文章当中认为婚姻里面女性要保有自己的独立空间，金海心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所以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将这样的观点来用音乐表达出来。 啦啦啦，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裙摆的太阳，骑着黑骏马，一身受伤， 上，爱首歌就跟着节奏摇晃，不要再为明天而恐慌，不要困在重重的伪装，不要忘了自己内心就长，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裙摆的太阳，骑着黑骏马一身受伤，让自己解放，左手把烦恼抛光，右手佩戴着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玉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radio。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高脚杯 生命。冷风过境扫进心底，痛苦无力防御，手一摊就被占据。脱罪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有差距。放过自己，放过压抑，放过整片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敢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心我没演技，赢不了你温柔挑衅，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忆，用沉默反击。逃生的我会在哪里？我要自由，不要窒息。曾经以为你就是勇气，原来只是闹剧。爱过一场，输个彻底。 接下来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我的最爱》。关于这首歌呢，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它是一个等待最爱的人的心声，是心底对爱情的呼唤，充满着悲哀以及渴望；第二个呢，它是处于幸福当中的人的一种倾诉，也是给最爱写下的誓言。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幸福的，却充满了不安和悲剧的成分。 一场梦却醒不过来，另一个我在看着我，他问我值不值得为你付出所有，只要一想起 清楚理想中的你。你的谁强迫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清醒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的心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试着抱紧我，却看见远方寂寞。我将会克服一切，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不会停止爱着你，握着你温热的手。就算偶尔透露你的不安和放肆，我就是相信你。 圣洁的歌，最近这段时间经常会在朋友的手机里面或者是店铺里面听到李圣洁的歌，可能就像是穿衣的那种风格一样，它总会有一个轮回，包括发型也是这样，我觉得听歌它也是这样的，慢慢的慢慢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歌手，以前我们经常听的歌又会被拿出来重新的去听去感受。接下来听到最近 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农历4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廊坊晴，27度到14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27度到15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被狗咬伤的急救方法。被狗咬伤的伤口多呈不规则的形状，深浅不一，会流血肿胀，伤口污染严重的时候容易发生感染。被狗咬伤之后要及时的清洗伤口，防止发生感染，并且预防狂犬病的发生。第一，应该尽快的处理伤口，快速脱下或撕开受伤部位的衣服，用大量清水来冲洗伤口，可以用喷淋或者用盆往伤口上倒水冲洗，反复进行，务必在3到5分钟之内使伤口得到充分冲洗。第二点，可以用碘酒消毒伤口。第三，尽可能早的注射狂犬病疫苗，必要的时候要注射抗狂犬免疫血清。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的。不记岁月，永驻作品，经典永远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那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选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靠近后能不拥抱吗？寒冷冬夜，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喊话，我的泪在眼里平淡，黯然神伤。我不敢再闪过发疯的嘶吼，要你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也跟天使和魔鬼有关，叫做《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来自蔡健雅。 他说他不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不容易猜。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我心想就放在壁纸当中，怎被撕下来，怎伸出原来珍藏。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像同一片泥吗？没有我怕失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像我这样的女孩。我不乖也不坏，只是有点鲁莽，越靠越近我就莫名越想逃开。面对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黑暗常用旧习惯。这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在对抗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爱像同一片阴霾，没有我怕失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你的爱，面对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回眼成永久习惯。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被困在天使与魔鬼的对战。像同一片阴霾，唯有怕失去爱，也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像我这样的女孩。像同一片阴霾，唯有我怕失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 走过了街巷，不知让不离开。 似水年华，岁月如诗梦，时光在你不经意间悄悄地点缀你人生之旅。五月天就是这样，能够不紧不慢地描写出所有人的一种青春，包括心思。很少见到奶茶这样唱的 rock 的歌，也会觉得奶茶不适合这样的强节奏的歌，但其实呢，奶茶是很有爆炸力的。这首歌正好让奶茶好好地咆哮了青春一番。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 我最近孤独的呀，曾经是谁的快乐在上面摆荡，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一座山并不是太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灰马，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得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多情想独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多情想独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多情想独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 是陈小春的《算你狠》当中一首温柔的情歌，叫做《0932》。歌曲呢是由音乐才子陶喆作曲。这首歌里面脾气火爆的山鸡哥，转而用非常温柔的声音，在讲述着爱情里面等待的一种傻小子，这传简讯的时候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I don't wanna be sorry。 明知三三一三不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 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这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play so sweet、oh,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play so sweet，三三三，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三三三，我爱你，你不会和情到有关系？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 经常会听到有人悔恨地说，我当时真傻，这并不是真正的在反省自己当初的傻，只不过痛惜算下来吃了亏，要是早前一桩莽撞得利了，事后就会有一种嘴脸说，到底傻人有傻福啊。 You really cute, I must admit, but I need something deeper than this. I wanna know when I'm looking at you that you don't only see the things you want to, cause I'm not perfect, I'm flawed, and if you don't like that, get lost, cause I don't want it if it's fake, I don't want it if it's just for show, for show. I just want it if it's real, and I'm thinkingI should let you know, you know. This superficial thing got me going crazy. Baby, if you want me, then you better leave, cause I'm so done. I'll be your number one. And if you wanna keep me, then you better treat me like a dumb princess, make that an empress, cause I'm so done. I'll be your number one.When at first I won't deny, but I want more than just what meets the eye. I wanna know when you're looking at me, what you see deep into my personality, cause I want authentic, not just for fun. If this love is plastic, it'd all break on us, cause I don't want it if it's fake, I don't want it if it's just for sure. I just want it if it's real, and I'm thinking I should let you know. The superficial love thing got me going crazy. Baby, if you want me, then you better need me, cause I'm so done. I'll be your number one. And if you wanna keep me, then you better treat me like a dark princess, make that an empress, cause I'm so done. I'll be your number one. The superficial love. I can feel you on my lips all the time, but I just wanna feel you in my heart and on my mind. I can feel you on my lips all the time, but I just wanna feel you in my heart and on my mind. I can feel you on my lips all the time.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把这冬眠也没了羽化再呈现，不怪这感情有个反复在排练，是岁月宽容不测，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厚着脸，是否还能厚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霸业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匆匆那年，我们牵过太少誓言，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那么奇妙，那么快又幻想，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回头匆匆一眼，我们都后爱过一年，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也必须成冰。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徐世珍和吴辉福共同创作完成的《爱着爱着就永远》。词曲作者徐世珍从小学音乐，热爱创作，在歌曲的创作诠释上面有着脱俗的表现。那这次他和吴辉福创作的《爱着爱着就永远》呢，是一种从期待爱、等待爱的角度去写的。来听到田馥甄的演绎。 刚刚在告别了冬季，泪还在眼角结着冰，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言承旭。据说私底下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只会埋头苦干，不会麻烦别人的人。不论是演戏还是唱歌都很用功，在岁月积累当中成长，歌曲能够打动人们的内心，深深地俘获每颗寂寞的心，让人能够安静地听情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习惯两个人。 像种感冒，爱情出现了忽冷忽热争吵，在工作下一说又笑，一眨眼又微笑是争吵，晚餐一样换好几天的冷战，把情绪抽完，我坐立不安，怎么比分手还难？你是我的情人，我的信仰，是我的温暖。有时候我在想，留在你身旁是爱你，还是爱上陪伴？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整年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慢慢散，不再坚强，对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长睡到天亮。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宽容大方，还是来忍受房间空旷？无论就说时间到了就该懂得好聚好散，我坐立不安，陷入爱的拉锯战。你是我的肩膀，我的信仰，是我的。我在想，陪在你身旁是爱你，还是爱上陪伴？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慢慢散，不再坚强，对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长睡到天亮。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心关了人啊，怎能又重新习惯抗住的另一半？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习惯让我慢慢散，不再坚强，对寂寞像是抵抗。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才能坚持到天亮。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不是爱上你的习惯。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有谁比谁宽阔，谁为谁而难过，留下多少指纹，说不定做过一样动作。我坐在这里看着这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再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累被沉默，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就是身边的事物改变了之后，自己的信念也会被改变的，这种改变是否是自己期望的那种样子呢？这种改变是不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呢？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住今天，做一个最开心的自己。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凡凡等不到的爱。 深邃的眼眸想要透露什么密码，忧郁的嘴角躲在严肃的背影下，压抑的空气回绕比赛的城堡里，谜一般的天鹅有你说不尽的故事，孤独的身影只有钟声陪伴，矫情的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声音只有钟声陪伴，敲进了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 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 恋风恋歌是刘惜君演唱的一首，由秋妍作曲，秋雅作词，收在刘惜君2011年发行的第二张乐专辑《拂晓》当中，一起来听吧。 白风车向谁呢？六月的萤火叫声寂寞不够你，他的旅程终点会在哪里？失去所有联络，爱是毕加索风格，尼罗河的月落，吉普赛的传说，青春相拥，神话相错，我们都不是预知未来的智者。规则几何，相较太多选择，原本垂手难得，让思念挥霍，只可干涸，为悲伤记忆落下锁。选择圆满，垂手难得，让爱情曲折难过快乐，为我们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农历4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廊坊晴，27度到14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27度到15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20多岁的你，你忙着过稳定的生活，收入动荡一点没关系，失恋几次也不怕，能力是一种压力下的反应。如果说你在20多岁就习惯了安逸，那么接下来的一生都很难有大的出息。接下来我们听到何炅的爱自由。 也许是想换个姿势拥抱，极限隔着变成了数字保存的照片，会不会褪色？难道所谓的真爱或是怀念，是两个都爱，一个都不舍？你说我们还是不适合一起生活，黎明之前很温暖，阳光下太冷漠，还以为在你离开以后你会亲口告诉我，我的爱至少给过你一些快乐，要叫我接受你的理由待在人群的背后，目送着你飞向你说的自由。去身上换个姿势拥抱，极限隔着变成了数字保存的照片，会不会褪色？难道所谓的真爱或是怀念，是两个都爱，一个都不舍？你说我们还是不适合一起生活，黎明之前很温暖，阳光下太冷漠，还以为在你离开以后你会亲口告诉我，我的爱至少给过你一些快乐，然后我接受你的理由待在人群的背后，目送着你飞向你说的自由。终于能在你离开很久以后，我对自己说，这段爱只是经过，也很快乐。然后就牵着自己的手，大步走出这个角落，我好想享受你还我的自由。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许巍的《漫步》。现在这样的天气呢，是最适合漫步的。漫步能够让我们感受周围，感受身边的事物，感受这个城市的环境，感受身体带给我们的一些信号。所以每天把一些玩手机、玩电脑、玩游戏的时间抽空出来漫漫步，对你我都是有好处。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

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雪中满心放亮亮，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山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可以走廊吗？一低头不说话，爱情像一杯隔夜菜，我却要喝下它。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感情从此作罢。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真的快乐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永远是座钟山，谁能把它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安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还会想我吗？你依然不说话，爱情就像是梦中花，醒来梦都是假。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反正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一颗心分一半好吗？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给我吗？ 2001年，新艺老时期的范晓萱推出了他的专辑《爵士名伶》。这张专辑当中有一半是他的曲或者是词。不得不说，小魔女这个神奇的女人是又怪又有才。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这张专辑中具有爵士代表的作品。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回答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你不要急着敷衍我。 水瓶座就喜欢你不管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反驳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求你不了解我但至少我是狮子座只喜欢每个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梁博的《寻找》。今天节目呢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吴桐，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明天见喽，拜拜。 耳边的风落下的雨，闭上眼后置身在那种熟悉气息，停止微笑，不能哭泣，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带着我的回忆，我只能远去。有很多美丽，可惜在心里。还要多少时候，就算是偶遇。会在哪个地方让我去找寻，让我去找寻。耳边的风 下的雨，静得能听见整个世界。